保，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、树新风公益广告。 昆明湖好美啊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河北梆子陈妙长。在剧中，彭艳琴扮演陈妙长，殷新泉扮演潘必正。潘必正和陈妙长的恋情被老尼姑发现，他恐怕暗中闹出事来，催促潘必正马上到临安去应试。 Thank you. Yeah. 叫你哭胆了。哎呀呀呀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哎呦，都是小神之过，我这下赔礼了。 赔礼什么？把人丢下就是。哎呀， 都怪我那狠心的姑母，我再次等你不料被他发现，将我拉至禅堂之上，他在一旁打坐千秋，命我在一旁动手，我几次要揍他，再三阻拦，我实在是无法脱身啊。只因夜深，姑母大作发困，我便趁机溜出来了。 我去不行、 我千传对天一表，苍天在上，我潘丕镇若有半句话。来生变个小狗，供你玩耍。 你呀， 妙无常， 我能是心的地方，敢不叫敢不 什么？

运安的仙姑啊。 哎，为何今日不穿禅衣呢？ 啊，这不关你事。 哦，不关我事，你喊我做甚呢？ 啊，千万公公可曾看见一位相公后跟一位小侍徒？ 哦哦，想起来了，他们雇二娃子的船往临安去了吗？ 哎呀！

接下来，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神机妙妙，心中事 听众朋友，